些放开手的人被遗忘的事，放开手的人， 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，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，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，没有一丝微微的酒意。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，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，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，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。 这个夏天，有人告诉你，2000万人假装在生活。 这个夏天，有人告诉你，我是中国人，我骄傲。 这个夏天，听说非洲朋友感受到了北京的热情。这个夏天，开始流行 freestyle。 这个夏天，精英都在听经典969。 经典969五周年。和你一起挑战下一个五年。 为推动京津一协同发展，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，连接北京通州与河北燕郊的潮白河大桥于2015年5月开工建设，桥梁全长1118.6米。那据介绍，目前大桥总体接近完工，预计10月1号通车。那到时，北京六环与燕郊往来仅需15分钟。今天969责令带你听资讯。记者从7号闭幕的第6届北京全国友好机场总裁论坛获悉，北京进一步建设双枢纽的航空格局，新建机场建成后将与雄安新区对接，首都机场将疏解非国际的枢纽功能。9月7号，北京市土地交易市场成交了朝阳门头沟的2宗经济性用地，土地面积约为11公顷，建筑规模约为12万平方米，北京市的现房价净地价再成交2宗地。由北京市卫计委、市总工会联合举办的2017年北京市卫生应急技能竞赛在通州区举行。市卫计委的相关负责人透露呢，目前如出现车祸、爆炸、塌陷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，全市紧急医疗救援平均急救呼叫的反应时间在15分钟以内。 消失，总是找不到回忆，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。一生一世的过去，你一点一滴的遗弃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。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，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泛起了雨季，泛起了你我之间的故事，一段一段的回忆，回忆已经没有意义，痛苦

谁来换谁的家，真定醒来多可伤害，而命运